艺术。政府将预留超过1.6亿元资助修复的工程，另会拨备500万元资助项目的初期营运开支，项目预计可以提供超过30个职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晴，听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450点，升635点，总成交160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9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1389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7.4，升17.2。盈富基金19.56，升5.8；美团178.3，升10.8；阿里巴巴89.4，升4.35；恒生中国企业67.4，升2.34；友邦保险83.75，升3.95；快手68.7，升6.85；比亚迪股份212.8，升12.6；阿里健康9.83，升1.36。港交所335.6，升14.4。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86，英镑9.484，瑞士法郎8.278，澳元5.234，加元5.693，新西兰元4.949，欧元8.1873。每百日元对港元5.6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4点，跌111点。港金报16570蚊，比上日收市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24美元，卖出1782.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在游丽村对开慢线，因为有些临时工程，一带仍然是多车的，龙尾近观塘警署。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因为游丽村对开有临时工程慢线，多车的。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近住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反方向呢，沿住坚拿道天桥南行先来时代广场呢，现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㗎。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多车啲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中环嘅干诺道中，因为部分路段有啲临时工程㗎。近住文华里嗰段嘅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嘅慢线呢，有封路措施嘅。仲要提下大家呢，就係筲箕湾筲箕湾道啊，跟住爱秩序街交界嗰度咧，因为有电车路轨嘅重铺工程，来往方向嘅快线咧只俾电车行。筲箕湾道近住爱秩序街交界段来往方向嘅快线，而家只系俾电车行驶嘅。九龙方面啦，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去到太子路西嗰段咧就比较多车。而新界咧，大埔沙门仔路因为有工程啦，近住东华三院船湾安老综合中心嗰段嘅沙门仔路咧，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5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细细个就走入乐坛，佢嘅名叫张圆圆，点解后来摇身一变又叫做张德兰？ 我一出世就领洗啊，我自己都有个姓名，就叫德兰，就攞去用啦咁。 经历人生嘅高高低低。点解访问当中又会感触落泪？ 四朵金花，我有三个姐姐啦，三个嘅工作态度咧都系非常之认真嘅。 网上情知，寻找快活人生，张德兰，密切留意播出日期。 大麻系毒品，当中嘅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We began our musical quest by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听音乐除了欣赏它的旋律，作品背后蕴藏的历史和文化都值得我们细听。 We will explore the heritage, the traditio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音乐背后的故事。 And a hearty welcome to our show, Tales of Music.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老细，2023年2月23日就是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了，还未登记的之后就用不到了。除了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我们公司都用不少太空卡的。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和指定负责人的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了。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噶啦。 收到，我依家就即刻去登记。 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他第三张的个人唱片 Harry's House Harry Styles Music for a Sushi Restaurant Green eyes fried rice I could cook an egg on you Late night game time Coffee on the stove yeah. Your sweet ice cream But you could use a flake or two Blue bubble gum Twisting any time I don't want you to get lost 这个礼拜上升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啊，坐亚望冠啊，好有型同埋好破格嘅呢一首新歌啊 ，Harry Styles Music for a Sushi Restaurant。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音乐骚动音乐 月八号星期四的速度一模。 哇，今日好好唱口啊 ，Boxing。 Yeah。 咁啊，你咁好唱口咧，咁啊唔理你啦。 唔够今日嗰个好唱啲， 系啊，今日嗰个更加好唱咧。嘉宾啊，六点钟将会有郑欣宜啊 Joyce 嘅， 会回顾下佢2022年啦，一啲佢遇到嘅身边嘅人啊，几有趣嘅。 系 一个一啲唔系音乐上面直接相关系嘅人，但系都启发到佢，咁啊会听到啦，亦都有介绍新歌《恐惧蚕食心灵》嘅。 冇错啦，咁啊今次都会听到佢一整年一啲心态上嘅变化啦，亦都会听到佢喺新歌。歌上面嗰个演绎，亦都自己心入边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情绪系摆咗落去嘅。咁啊，六点钟会听到佢嘅访问噶啦。今日想讲嗰样嘢咧，就系、是、最近都几多人去讨论嘅一件事，就系讲紧最近有套剧啊，呢、這个 First Love 啊，睇到好多人喊。咁啊，但系我未睇，咁所以就 未喊 系啦，所以未喊，同埋就唔讲套剧住啦，因为我未睇，所以系啦，喊唔到。但系我喺度谂紧咧，我其实有时我觉得好奇怪，我自己谂翻咧，系咪我个人太过冇血冇肉咧？你讲埋啦， 系啊， 我都未讲完，你就知我讲乜？ 系啊，咩都话系啊。 我咧，我发现原来我系一个好少会睇剧或者可能睇电影会睇到喊嘅人，唔系冇嘅，但系真系 好少听你 讲，好少咯， 好少听你讲话。 系啊，因为咧我好奇怪噶，即系同啲朋友去睇戏咁样啦，佢哋可以乜嘢戏都喊一餐噶。 你好似串紧佢哋咁， 唔系串紧佢哋，但系即系 佢哋真系咩戏都系喊一餐。 佢哋真系情感丰富啊嘛，咁我系想象唔到，唔系嗱。我一陣講啲例子俾你聽，你可能都會有呢個反應啊！我問咗你先啦，你印象最誇張嘅 La La Land 喊得最勁， 你自己喊， 我自己喊得最勁。 你見過你朋友啊身邊嘅一啲 friend 睇戲喊得最誇張係即最唔 make sense 地會喊，即你覺得嗰套戲有咩好喊？你有冇諗起啊？ 又冇喎、啊，即冇因為。喊你覺得佢唔 make sense 嘅， 係 反而笑就會有咯。 我話俾你， 通常係啲人我心諗 笑咩啊？ 笑咩？ 嗱呢個我又覺得 OK 嘅，因為大家笑點唔同啊嘛。但有啲戲係明明係唔好喊嘅，你唔明點解隔離坐你隔離嗰個會喊？ 數碼暴龍嗰套最新嗰套喊 make sense 我都解釋到嘅。 女仔唔明嘅， 係啦，女仔唔明嘅。 寵物小精靈大電影超夢夢反擊戰， 我想講啦。我老婆就是一个看宠物小精灵会看到喊。 哎，我跟你老婆是 friend， 不如叫你 吓你都喊啊！ 我有印象睇入戏院睇戏会喊的第一套就是小可， 系 就系、是、超梦梦反击战啦。哦、我好记得噶。 你细个嗰阵时候，即系见到比卡超被人石化咗嗰阵时系嘛？ 系两只比卡超互冚，然之后小智出嚟啊！ 系哦 ，OK OK， 嗰一幕我系哇。 就喊啦，嗱咁我覺得小朋友去睇嗰個位喊，我都仲會理解嘅、 啊。我記得我聽過呢個都匪夷所思嘅，阿一講嘅， 係 睇陰陽路喊， 哇咁真係好誇張。 但係因為佢係 咪悶到 喊？唔係佢有解釋㗎，佢話嗰一唔記得陰陽路幾啦，類似個古仔係個即叫做。長輩先人翻嚟出現翻嗰種親情， 哦、 因為咁你陰陽路係有一個靈異故事做面啦，但你底韻都有 message 嘅， 佢嗰個單元係講緊親情嘅，咁、那個親人翻嚟嘅時候，嗰個佢係因為咁樣而、 感觸咗嘅， 係啦係啦，呢、這個我第一下聽我都係陰陽路。 我講多個匪夷所思俾你聽啊！呢、這個我都覺得幾有趣嘅，你講陰陽路，另外一個我覺得匪夷所思係。呢、這个世界原来有人睇《侏罗纪公园》都会喊噶，《侏罗纪公园》啊， 呢个我觉得现场所有嘅人都觉得 痛，嗒嗒嗒嗒嗰只啊， 暴龙哇， 系啊， 有冇讲边一幕啊？ 嗱，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啦，即系佢之前咪变咗呢、這个《侏罗纪世界》咪有两集 三啊，好似 三集，咁咧第二集咧，其中第二集如果冇记错就系、是、咧、有一幕就系讲啲嗰个恐龙嗰个岛咧就要撤离啊，即系唔知火山爆发定系乜嘢啦，咁跟住成个岛啲恐龙要撤离嘅，跟住然后咧嗰啲科学家就净系带走咗嗰啲有战斗力。嗰啲 啲肉食性嗰啲恐龍啦，咁就留低曬嗰啲好温馴嗰啲嘅草食性嗰啲恐龍喺個島度就唔夠佢哋咁樣啦。 然後火山爆發佢逃走嗰幕喊啊！ 係啦，跟住然後啲長頸龍咧就一路走喺個島度走到去個碼頭嗰度冇架船接走佢哋，咁啊好慘。跟住然後咧啲煙就開始冚過條長頸龍，跟住條長頸龍就好可憐咁樣對住個天嗌咗一聲咁樣就咁嗰一幕就。完咗啦，即系意味住嗰啲嘅恐龙就难逃厄运啊咁样。跟住然后我老婆睇呢一幕睇到喊， 咁因为佢对于生物有嗰个 connection 啫， 可能系嘅。 应该系话呢个情节系如果要喊系都仲合理嘅。 但系我谂唔到， 只不过我哋冇嗰个 connection， 我哋对住啲 C G 觉得冇嗰个 feel 啫。 即系我会觉得系假假。 但本身如果呢件事呢个情节本身你单独抽出嚟嘅话，佢系一个系可以令人有感觉嘅情节嘅，即系佢未到好过分嘅， 去到都有少少煽情咯。 系即系冇，我真系谂唔到一啲。 你对上一次是 Lala 靓喊，是哪一幕 ？Lala 靓是喊到收不到声，喊得最劲的。但你说真系对上一次喊 ，Toy Story 的第三集你有冇喊？ 有。 我上一次喊到咧，我觉得最尴尬的咧，就是我在戏院，我看呢个《与神同行一》嗰套韩片嚟嘅，韩国嘅电影嚟嘅。咁然后咧，我其实冇谂过套戏系会喊嘅，因为即系对我嚟讲，嗰套都系有啲即系神怪嘢咁样啦。咁我抱住一个冇乜期望嘅心情入去戏院睇下，即系当睇下特技啊咁样啦。点知睇到最尾嗰幕咧，嗰、那个男主角同嗰个阿妈即系有一个对话咁样嘅。咁我唔剧透入边嘅内容啦，如果未睇嘅可以自己睇翻。跟住哇！我嗰下突然係喊到收唔到聲，係喊到嗰個程度。我嘅朋友咧，我同成行朋友去睇啦，佢哋係我哋佔咗成打橫一行過嘅。跟住佢話，佢哋以為咧個戲院啲凳係有震動功能啊。 咁誇張你 係，但係原來後屘佢發現原來張凳係冇震動功能嘅。佢哋後屘發現原來我係坐喺最入邊嗰位，佢哋見到我喊到喺度震啦，好驚。 係， 跟住我話我都解釋唔到點解我嗰下會突然喊到收唔到聲，但係真係好誇張。 我係拉拉零完咗之後仲坐喺度喊緊，開咗燈噶啦。 咁誇張， 喊緊啦，收唔到聲。 係咪？我記得最尾嗰幕係個男主角。 其實成個故仔完咗，你係對成個故事有感覺，即係有嗰種就係、是兩個人當年大家咩都冇嘅時候，跟住大家又一齊又分開好多經歷咗嘅，去到最尾。嗰幕就係阿 Emma Stone 就帶咗另一個人去翻間吧見翻男主角， 係 Ryan Reynolds 係咪 Ryan Reynolds？ 叫 Ryan Gosling 啊，係 Ryan Gosling 係啦，接見翻佢係我成日撈亂嗰啲外國人，真係唔好意思，就好似啲人撈亂 Emma Stone 同埋 Emma Watson 一樣，係我而家終於明啦，可以撈亂啦咁就係啦，即係你會有嗰種你同佢經歷咗佢個人生一段時間，咁你可能都會諗起。自己或者你會覺得我會代入咗 Emma Stone， 其實哦，你有時好努力，佢好努力想做一個演員獨腳戲，但係原來最後 turn out 係咩都冇嘅，得唔到嘅， 即係投射咗落去。 係啦，即係你自己做嘢嗰陣時候好辛苦努力，但係我為緊啲乜嘢咧？咁你身邊有一個人，但係原來去到最後你叫做成功啦，或者你已經 go through 咗嗰個艱難嘅時刻嘅時候，原來當日陪喺你隔離嗰個人咧，最後佢唔會喺你身邊度一齊享受個成果，佢可能只係喺外邊望住咯，類似咁樣咯。同埋佢個結局有嗰種，佢又幻想翻同佢如果一齊會係點？咁嗰種遺憾，我諗可能真係 first love 啲人都係咁樣諗噶，即係都係個初戀 遺憾咯。 嗰種因為遺憾，你可以自動補完咗好多美好嘅事情落去噶嘛。 我而家唔敢開呢套劇出嚟睇啊，因為我聽講，我上網睇好多人話咧，啲男仔睇到喊咧，跟住然後俾啲女仔問做乜嘢喊啊？你睇到你諗起你諗起你初戀啊咁樣，咁你真係唔識答噶嘛？ 係啊。M V 你有冇喊啊 ？M V 有冇印象？我最記得對上一個喊得勁嘅係未來見咯。咁誒嗰陣時睇係都係做訪問前， 係 我記得嗰時同佢做訪問，又同佢講：哇，我真係睇到喊啊！咁個原因係個 M V 嘅故事啊。咁歌本身已經有一個 touch 嘅位啦。 係 咁啊 ，M V 嘅時候就即係講翻一班舊同學聚會見翻面，然後回憶翻啊當年大家好 friend， 跟住而家見翻面點解好似有一種陌生的感覺咁咧？就是阿陸俊光同埋阿黃宗耀做嗰對，係啦嗰對，我好記得嘅。咁所以我就會諗翻一啲自己讀書時期， 好嗰陣時好 friend 嘅朋友， 朋友 而家中間冇鬧過交嘅，但係大家都經歷過㗎啦。即係你升咗唔同嘅大學，做嘅行業唔同，或者冇一個共同圈子，大家繼續見面，你就慢慢 fail 咗。咁所以腦裏邊浮現翻某啲舊同學嘅畫面，跟住就啊，即係點解咧？咁但係你又明白。好老套一句人生就是如此啦，有冇可能所有嘅朋友都可以 keep 得到去咩啦？ 明白。 嗰種我嘅 MV， 我記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我睇到 會喊嘅 MV， 我記得我係少啲嘅，但係我印象中我都有一啲 MV 真係睇到個人好深啊，或者甚至乎係會低沉咗一整日咁樣嘅。但係我應該如果冇記錯，應該係五月天嗰啲咯。但係嗰啲都係愛情歌咧，即係都係講翻又係講翻初戀啊，或者講翻以前舊嘅一啲過去咗嘅愛情啊咁嗰啲咯。 嗰一首突然間醒唔起歌名啊！阿梁家輝砌火箭嗰只。 哦，我知係講邊只，我知係講邊只。 係啦，嗰只都又係咩？ 嗰個都感動嘅，因為嗰一只就係個古仔咯。個古仔係其實幾熱血，當中又帶少少唏噓咁樣樣嘅。 係啊， 咁又加上梁家輝就係飾演得嗰個角色係非常之好啦。 係啊，嗰只我係睇到又係毛管動嘅。不過我 MV 的話九成 頑固 啊， 頑固 係即係多數 MV 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係先天性嘅條件問題嘅，即係個時間好短嘅，咁所以通常我會有起雞皮嘅感覺。 是 但係你話去 未至到去 喊嘅，咁但係嗰次嗰個就可能因為好快就好重啦，咁所以就未必去到咁嚴重嘅情緒嘅咁樣。咁跟住，但係我有一個我都記得係毛管動嘅，係小巧嘅重陽。 啊！ 嗰、那个就系因为画面，嗰个唔系主力，系故事性嘅，我记得。但系就系嗰啲画面拍摄上面系 觉得好靓， 系咪重阳咧？好似系啊，系啊，即系佢嗰啲外景啊，拍到嗰啲黑白色，令到我哇咁癫嘅咁样样。 我最尴尬就系试过有一次咧，同个朋友去睇五月天嘅演唱会啦，跟住然后咧那个男仔嚟嘅。平時係笑口齊齊，好少會見到佢喊，好硬正嗰啲嚟嘅。跟住然後有一次，應該佢嗰段時間失戀啦，跟住無啦啦個演唱會咧，未出嚟唱歌就喺度播《終於結束的起點》哦，即係五月天嘅《終於結束的起點》。跟住突然間佢企喺我隔離喊到收唔到聲，我呆咗，唔識反應，我連紙巾都唔識遞俾佢。我心諗嚇， 好啊， 冇理由嘅喎，你都喊， 因為你唔會知道撳咗邊個掣噶嘛。 係。 最近咧，我听呢一首歌加埋 MV 咧，我系有起鸡皮嘅，听到有阿 Cloud 呢首新歌。 Hey, 离不开的你，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无用我的心。自己，来过吧，我最爱的意目记，难怪着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还原我心里的气味，冲击的气味。 featuring AF 嘅《氣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宣布午夜起缩短确诊者及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及检疫时间至五日。抵港人士入境之后，每日做快测由原来的第七日减至第五日。但是抵埗當日和第二日進行核酸檢測的規定不變。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在記者會解釋，根據9月上旬和11月中旬錄得的數據，累計有35萬名緊密接觸者，當中10萬人最終確診，超過九成在第五日已經發現。當局認為檢疫令改為五日相對安全。他說無論有沒有接種疫苗，檢疫日期亦都可以改為五日。李夏欣說新安排適用於今個月5號收到檢疫令或者隔離令的市民，以及今個月2號從台灣和海外抵港的人士。本港單日新增14373宗新冠病毒確診，創7月以來新高。衛生防護中心表示，過去一個星期平均每日確診個案較前一星期上升 25.5%。 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說，數字上升主要由本地感染個案導致，過去一星期每日平均本地確診超過10000宗，較前一星期上升 26.2%， 同時輸入個案亦都上升約 16%。另外，在過去一星期錄得129宗死亡個案，較前一星期上升約 12%。 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個案數目錄得明顯升幅。學校方面，過去一個星期的個案數字較前一星期增加約 17%。 污水檢測人均病毒含量再進一步上升，重回三月初的水平。在北京，國家疾控局全防司一級巡視員賀清華表示，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的硬隔離措施，最新的10條優化措施明確要求嚴禁以各種方式封堵消防通道、單元門、小區門，要確保群眾看病就醫、緊急避險等外出通道要暢通。賀清華指出，對於確定需要封控的區域，黨委政府一定要對隔離人員服務到位，做好生活和正常醫療保障等。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桂強說， Omicron 致病力明顯下降，感染之後大部分無症狀或者輕症，重症非常少，可以有效控制重症風險，降低病死率，呼籲民眾以平常心對待，不必緊張甚至恐慌。港鐵就星期一將軍澳線的列車事故向政府提交初步報告。港鐵車務總監李家潤說，初步相信由於接駁列車第6和第7車卡的車廂之間車鈎裝置裏有一個緩衝器組件故障鬆開，導致車間通道拉長，啟動了保護裝置將列車制停。當時車間通道和車鈎仍然緊扣，列車並沒有偏離路軌。至於緩衝器點解會鬆開，港鐵會同歐洲供應商技術團隊深入研究。有關供應商已經喺昨晚抵港，並會從列車運作情況、物料、維修同埋環境因素等研究，以揾出事故嘅成因。港鐵已經開始檢查列車嘅同類裝置，供應商確認現時行駛中嘅列車同類裝置運作安全。港鐵會密切監察情況，並在兩個月內向政府提交詳細報告。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晴，明日早上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約1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約23度，吹和緩偏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早上清涼，下周初至中期氣温逐步下降，雲量增多。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跟住由荔村对出慢线的道路工程已经完成了，而家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私隧的九龙入口和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暂时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多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那段稍为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和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是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谁呀？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自就笠上 暗恋加幻想， 情深加加加加加加之我们，转身相对。FM 九十四点八，奔波假笑点吗？轻松跟游行中吗？收动音乐。 FM 九十四点八，奔波假笑点吗？轻松跟游行中吗？ 多成十二月，大家都开始回顾了，你今年有啲咩特别啊？ 今年一个字，攰啊！而喺咁攰嘅时候，就会同自己讲咧，系时候要学识即系锡自己多啲。无论你有几多嘢做，冲几多都好啦，都要留翻啲时间俾自己照顾自己。 娱乐大家。身份总会放得下，忘掉自我，得到他称赞吗？来成就他，不需给我设想吧。为难自己不可怕，慢力地去爱，作一种招来。奉献爱，换到人被爱，如像用口袋换虐待，亦多么慷慨，唯独在镜里望到的一个。 住的人，陪不起都只因我不吸引。难道为了爱舍己憎别人，就获得永生？就没有遗憾，人若未博爱，欲身可会长青苔？胡乱地接载，又夜起尘埃，期待被口袋是一代。也重要自己，尝试爱，一愿懂得爱人。为何问我值得几多的宠爱，人仍会真再怜悯陌生人。然而自己的伤势，谁明？自我又似是不想功课，如何自满分，但仍寄望可能。我有天可夸奖我多吸引，人若遇够了，通通不相衬。 身边朋友的关系都是可以用四个字义无反顾形容。 我也不斗争。 顾定轩的拍台作品教我，教自己怎样锡自己多啲，他都学紧呢样嘢。 I was losing myself, I was running and I was scared, dirty ashes and dirty rush.Tell me something I don't know. Give me magic like a miracle. Thank you for your flower. Don't get me wrong, I like you. Little bit overloaded, sneezing, cause I got a cold. Little bit overrated, with this fancy color makeup on. Sorry for being sensitive.I just 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Sorry for being overreactive. I just wanna heal on my own.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to take care of my skin.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to take care of my skin.I was losing myself, I was running and I was scared, dirty ashes and dirty rash. Thank you for your flower, don't get me wrong, I like you, a little bit overloaded, sneezing, cause I got a cold, a little bit overrated, with this fancy color makeup on.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Sorry for being overreactive. I just wanna heal on my own.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to take care of my skin.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to take care of my skin. Ooh. I just 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Thank you for being overreactive. I just wanna heal on my own. 佢嘅濕疹出翻嚟。 Fighting all my insecurities. Stop judging me by looking at my skin. I just wanna lift up my chin, telling me there's a world to win. 令佢反思翻自己生活嘅状况，亦都令佢够胆攞翻啱啱呢一首之前好耐写嘅作品出嚟，听过 XT 嘅 Skin。而石姐的方法除了是去审视自己过去之外，亦都要懂得防守。 笑吧，自拍一张，记往昔闪闪发亮。抱吧，抚慰了哀伤，再去找新的去向。我知无谓继续，若再拖你与我都会受伤。我想迎住漂亮，放开，大概比欣喜注定更难。无奈是无法不开口亲密。是最亲厚关系，你抱紧新的一位，我在远处会微笑到底。那些陈旧片段，在这刻收得起都美丽，错的全部也别计。 谦嘅派台作品叫 Take a Breath， 讲到放下向前看嘅呢个题材咧，佢呢首歌都系讲紧呢样嘢。 曾经一起为爱地疯癫过，任性的梦怎错手成恶梦？爱情也许一百种，浪漫源于感动，但最终只得空洞。三招然而没了，这种三条走远了，走散了，遗下了合照，一秒只控一秒，心痛一切相信可不少，多可贵也就觉何其渺小，吃不 肺腐败，冲破境个感觉不对焦，不得了我就觉何其妙笑，吃不消。Baby， 今日讲真爱到尽头，无非只好一出歌。 Carita 的派台作品叫做 Time to Let Go。 很喜欢 R&B 的他终于就说可以做到这首歌，自己玩得很过瘾，摆到好多自己想法下去。同样这位歌手都是终于又做到一首 R&B 的作品。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神话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倒影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淋忙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问，这么 意思，没有意思，要怎么透着这热光？但你花心机，在每天朝思暮想的阴影几多？才敢面对我，再次想诚恳回应我心坎的歌，就已经很不错。 Robin 的自问自答。 两首少女心的作品，她说不是她要求的。怕丑，有啲冲动，又有啲矛盾。Yumi 话呢几种咧都系佢嘅性格特质嚟嘅，亦都出现咗喺佢今次呢一首嘅《少女心》作品当中。作曲 Tima Claudia， 填词朱林，编曲监制 Tima。上榜只有两个星期，连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Yumi 中游美 ，Wanna be close to you。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加快造地，当局申请工程拨款之前，社会已经就工程有充分讨论同埋咨询。港铁就星期一将军澳线的列车事故向政府提交初步报告。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说，初步相信由于接驳列车第六和第七卡的车厢之间的车钩装置入面有一个缓冲器组件故障松开，导致车间通道拉长，启动了保护装置将列车制停。当时车间通道和车钩仍然紧扣，列车并没有偏离路轨。至於緩衝器點解會鬆開，港鐵會同歐洲供應商技術團隊深入研究。有關嘅供應商已經喺昨晚抵港，並會從列車運作情況、物料、維修同埋環境因素等研究，以揾出事故成因。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天晴。明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九龙太子道东，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柏立基诊所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长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而家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因为较早时啦，近住柏立基诊所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一带系有啲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莲路多车，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彩虹村，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在圣约翰小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啦，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兆安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啦，排到去近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和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乜嘢料嘢人翻嚟啦？ 不细心，我连敷个 mask 嘅时间都冇啊！ 我除咗翻工放工，仲要做埋管接管送，我都好攰噶。 死啦！点？阻止爸爸妈咪嗌交噶！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睇下佢哋点收科啦！ 在这一年。 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耿乐饰演嘅林泽系研究所嘅黑面上司，一个始终心存敬畏、忠心耿耿嘅航天人。开始嘅时候总系同方少天对着干，心胸狭窄，好大喜功。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盛又嚟到年尾啦，呢位嘉宾不如今日同佢回顾下今年嘅经历啊！ 特别系佢身边出现咗好多天使，好多好人，所以我觉得呢一句应该好啱佢嘅，听住咯。 知遇知恩二， 知我哋两个会唔会有份呢？ 收到音乐嘉宾又 Joyce 郑欣宜嘅 ，Hi，Hello， 今日我哋嘅呢卷卷轴啊嚟啦， 嗱喂， 你辛苦啊， 你辛苦，我未睇， 未睇到嘛， 睇到，睇到， 系， 就算我睇到我都读唔切嘅 ，OK，OK， 嗱，今日咧你哋好大压力啦。因为我记得上一次那个咧系好 good 嘅，我到而家都仲记得 系咩咧？ 善哉善哉， 呢个系好多人都有啲 artist 又就话，点解写俾我嗰句唔系咁高质素咁 样？呢个 呢个真系年度最佳，我都觉得年度最佳。 咁耐以嚟嘅 top three 啊，呢 嗱，若果你要更上一层楼咧， 系。 咁壓力真係好大。 嗱， 我戥你擔心。 我戴定個頭盔先。我覺得寫呢啲卷軸咧，同做音樂一樣嘅，有時都會遇到一啲瓶頸嘅。我今日就係遇上咗呢個瓶頸啦。 因為我哋真係諗唔到超越嗰句，但係我哋只能夠覺得話呢一句好適合喺今日我哋去傾偈嘅 moment。 冇錯。 因為真係太勁啦！ 我哋呢一句係知遇之恩而啊， 即係取自成語知遇之恩嘅。知遇之恩嘅意思就即係話你遇到一啲喺工作上各樣嘢上面非常之好嘅人，有嗰種知遇即係相遇嗰種感覺。 恩緣個恩， 嗰個 本身 恩嗰個恩惠 恩人嗰個恩啊，恩賜嗰個恩係啦係啦係啦，嗰個恩嚟嘅。咁所以我知係冇上次嗰個咁 wow 噶啦呢個，但係咧。所以我哋監製都落咗 啲心機係嘛？ 你聽下我個聲先啦。 係聽到哇，哦幾好啊，多謝。 喂，多謝喎，真係。 可以送翻呢句俾你，善哉 善哉。係啊，問一問再收到呢句有咩感覺啊？善哉善哉。係啊，咁但係我哋同事卡埋去寫呢卷，佢用咗另一個字體咁樣，即係都有唔同嘅咁樣 我唔識啊。 係，我哋都唔識嘅呢個。係啊，咁啊。 呢個叫行書。 啊，係啊，係行書咁樣樣咯。係啊，咁但係都係。是心意咯，心意 多謝， 多謝， 多謝。 咁但係因為我哋揀呢一句話好啱喺呢一個 moment 去送俾你嘅原因，因為今年經歷咗咁多，去到年尾啦，咁知遇之恩，即係我哋都會想知喺呢一年一個回顧咁樣。你望翻轉頭，有冇一啲嘅人特別係你會好印象深刻？今年有佢喺你身邊係真係一個 blessing 嚟嘅。 哇！係 當然一定會有好多啦， 多真係 完全係一個俾你講多謝嘅 moment 嚟㗎，係 即係演唱會啦，屎要一次過多 credit 翻所有嘅 頒獎禮講多謝啦， 謝大家嘅掌聲幫我多謝嘅。 係啊， 嚇好多喎。我有當然工作的團隊啦，因為我今年其實不如咁咯，多謝佢哋啦就，因為我今年再麻煩咗啊個人， 點解咁講咧？係咯， 我不嬲都會係要求好高啊，好執著一啲細緻位，好堅持一啲我好覺得好重要，但係其實對於別人覺得係嚇點解呢？但係總之對我嚟講係重要啦， 係 嘅嘢咯。咁、 嗯、 大家都好配合，同埋早知就係煩啦。嗱，譬如啦，打個比喻， 係 我啱啱推出嘅恐懼談食心靈， 係。 我要非常之多谢朱文喜 作曲人， 因为咧我哋今次呢一首曲咧，佢系改过再改，改过再改，呢度又加一段，嗰度又减一段，呢一段又搬嚟呢一度，跟住呢度又要帮我加一粒音咁，好麻烦啊！我都觉得自己，但系佢系完全冇任何声气，跟住仲要好快咁样即刻改俾我哋。我覺得首先我好多謝佢唔覺得我冇尊重佢嘅作品啦，因為其實我係真係好鍾意佢嘅副歌，我真係覺得好好聽，我唔想放棄呢一首歌，我先至要求睇下佢能唔能夠或者願唔願意可以即係調整咁樣㗎嘛，咁可能佢有 get 到呢一個點咁樣，跟住佢就係囉，總之我覺得大家好願意陪我癲囉。 咁我又覺得唔係麻煩，因為我覺得麻煩嘅人就係佢，總之 煩嘅煩嘅， 真 係 咩？因為你去提出可能一啲修改嘅曲嘅時候，你會有一啲嘅諗法嘅時候，咁深烤係一個大家諗法上嘅 communication， 我又覺得應該呢一樣嘢係 啊， 即係我覺得有唔同，真係煩嗰啲係冇我想改，但可能你唔知點解嘅，但係起碼 總之我想改咯， 係啦，即係呢一種可能係 唔知 喎， 改咯， 又或者睇下你點樣去 present 嗰件事，你係咪都一個即係會同對方理性溝通？所以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啊，其實啊 Joyce 講嘅嘢係啱，都好願意去幫你去做一啲咁樣嘅修正。 我相信我係理性溝通嘅， 係啊， 但係我都激動派嚟嘅，不嬲都，因為我中意同我著緊。係，但係譬如我哋《恐懼蠶食生命》呢個 MV 啦，我哋有某一啲位我唔識 up 咧，我唔識 up 嘅時候，或者我驚我講得唔夠清楚嘅時候咧。我就會直情自己剪一個版本，去 show 俾導演睇咁樣，跟住讓佢哦咁樣，咁就唔會有溝通嘅出入咯。You know what I mean？ 係。 咁但係我係特別煩嘅，即係可能我捉到嘅嘢咧，大家未必覺得係問題咯。 嗯。 即係可能我會覺得好簡單，即係譬如可能我睇到一個 MV。我會好留意到， 係嗰度點解？ 點解導演會揀呢個 shot 嘅？點解揀呢個 take 嘅？啊，嗰間明明斬咗眼嘅喎，成堆人喺度，冇任何一個人集，即係我會係咁啊！你明唔明？ 咁火眼，係 咁黑人憎啊！所以我都其實覺得，同我做嘢嘅人係會好辛苦咯。 但系通常会有个平衡噶嘛，即系我觉得 我系冇平衡噶。 你只有辛苦呢一个位， 我系冇平衡噶。我真系咁麻烦。 嗯， 但系咧，我今年咧学咗一个新嘅嘢，系令到我有对人生有一个唔同嘅睇法。 嗯， 就我最近学咗点样踩板啊。 哦， 即系滑系咪叫滑板？ 系踩板都啱，系啊。 跟住就有一日啦，我就。首先我踩得超差嘅嚇，唔好以為我係嗰啲即係哇會踢起塊板，跟住點轉塊板，跟住喺個樓梯嗰個扶柄嗰度削，唔 no， 即係我係直線，跟住唔識轉彎，跟住唔識停嗰啲嘅嚟嘅。我就遇到有幾位即係踩板嘅人啦，咁樣咁佢哋就本身係坐喺個草地嗰度啦，即係飲緊啤酒啊，即係跟住有佢哋嘅。滑板喺佢哋側跟咁樣啦，咁跟住佢哋好 friendly 喎，即係見到我應該係初學者啦，咁樣咁就俾啲 tips 我啊，跟住又扶住我啊，又幫我即係教我咁樣啊，咁跟住其中一個人呢佢就同我講，佢話最緊要玩得開心，玩得開心呢跌都跌得開心，跌都冇咁痛噶，咁樣。 係。 哇！我好似個 click 咗 click 咁樣啊。 係。 即係好似點醒咗我，係咯。除咗講緊滑板、踩板之外，我係咪應該都要 apply 翻呢一樣嘢落去我嘅歌唱事業上邊咧？因為當我係一個咁執著每一個細節嘅呢一種人嘅時候，我會好容易忘記咗 have fun 啊。 嗯， 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嘢我係控制唔到噶嘛。咁所以你既然都控制唔到啦 ，just have fun。咁就算出到嚟嘅效果唔係你最喜歡嘅 ，at least you have fun。 嗯 ，right 係。 咁呢個係我覺得鄭欣宜最難去做嘅一樣嘢。 我反而想問翻一樣嘢，轉頭就係因為我諗好多嘅樂迷都係陪住欣兒成長，知道其實你好早期已經好中意音樂，好中意唱歌。 嗯、 我深信其實每一個喜歡音樂嘅人開始去做音樂咧，佢都係用一個吃分或者一個快樂嘅心態去開始先。 嗯嗯、 但係你有冇諗翻起就係到底去到邊一個 moment 開始？由嗰個吃分變到好似你頭先所講，就係、是、開始會有啲執著啦，或開始有啲壓力啦。 我係一段段嘅階段嘅。我初入行嘅時候咧，即係我第一年做新人嘅時候，勁大壓力。 O、okay, K， 大到爆煲。 嗯， 因為好唔想衰啊！我嗰陣時成日講嘅一句口頭禪就係、是：我唔錯得，我唔可以錯。 哇！ 係啊，咁跟住，但係。 但係咁樣係好唔健康嘅想法咯。因為你諗下一個小朋友，即最老土嘅一個講法，就係一個小朋友佢學行路，佢都要靠跌下再企翻起身，跌下再企翻起身，佢先至識得去行路或者甚至乎跑咁樣啦 ，right？ 咁人就係要唔會樣樣嘢都啱曬噶嘛，你要由錯誤中去學習，或者你 stuck 嘅時候，你就會去seek help， 你會去找一些人去幫你，或者去你會問一些識的人，知對於這件事或者這個 topic 叻的人，你會請他們拿意見或者教導你這樣的嘛。那沒有任何一個人一來就是最叻的嘛，是不是？那所以成日都要提醒自己咯，It's okay， 咁你咪學咯，咁你咪進步咯，咁你咪，咁你今次唔得，咁下一次咯，咁你唔好放棄咪得咯，鄭欣宜，係咯，我成日提醒自己，唔緊要噶，唔放棄就得噶啦，即係 keep住去就得噶啦，咁樣咯，係咯 ，OK，fine， 今次唔未如理想，咁你咪。你咪學習咯，吸收咯，然後下一次你咪知咯。但係講係容易啊， 做就好難。 我俾好多壓力自己嘅咪。 淨係你頭先講嗰句話唔錯得呢幾個字，已經聽到已經覺得。 係咪啊？ 你基本上你特別新人講年，你可能好多工作機會，好多 exposure、你每一刻你每日瞓醒同自己講，今日所有嘢都唔錯得。 係、啊。 淨係呢樣嘢已經好癲。 好癲啊！ 更何況你 ask 呢樣嘢，其實有時係冇啱同錯。 Exactly。 你冇得分㗎嘛？ 啊、你係講得啱。 你係講一個 choice 嚟嘅啫嘛，即係我點樣唱呢首歌冇啱同錯。 冇錯。 嗰樣嘢。 冇錯。 咁其實去到邊一個 stage 之後，去到個階段你。開始懂得過了這一 part 就開始知道要踢分多一點、大概 我想一二年左右、我是一零年開始發自己的有故事的人、跟住我是一一年的新人，一二年左右我就放鬆一點的、跟住就去到大概一六年左右我又開始 又 來過了、因為那年是女神那年、跟住呢就、跟住就一路霉到霉到我想一九年左右啦，但是一九年左右呢就是疫情開始嘛，是一九年尾是吗？ 二零年头，系。 咁我就反而喺呢一个 moment， 既然所有工作都停顿啦，既然所有嘢都 cancel 咗啦，咁我就自己揾嘢做啦，去学新嘢啦，去翻学啦，又好翻啲、又放松啲、咁跟住就去到今年年头， 系。 即舊年嘅年尾啦 ，no， 舊年年頭啊，開始好多工作，係啊，我又開始俾壓力自己啦，但係嗰種壓力係真正嘅無形壓力，因為嗰陣時嘅我，舊年嘅我全年都係會好容易胃痛，緊張到胃痛。咁係因為我再諗翻件事啦，可能。我怕我吃不起、因为去年是我第一年在我人生里面开始有很多客户他们会邀请我去 represent 他们的品牌，你明白吗？ 明 白，又不错得的了， 你明白吗？ 另一种 是另外一种的，因为我唔單止淨係影響自己啦，而家。如果我 touch wood 行差踏錯，或者總之做得唔夠好，咁其實我係會對唔住客户噶嘛。因為佢哋信任我喎，之餘佢哋俾錢我喎。即係 you know what I mean？ 咁又越嚟越多樂迷喜歡我嘅音樂，我自己睇住我個 fan club 慢慢。即係啲 joystick 越嚟越多，我又唔想令佢哋失望喎、咁就又開始成日都胃痛、即係成日都有呢個無形壓力啦。咁但係今年係我真係學咗踩板之後咧，就開始放鬆翻、可能因為我成日都會去 室外啦，會呼吸到新鮮嘅空氣，會接觸到行外嘅人啦。真係唔係淨係諗緊下首歌、下一個 MV、下一個演出、下一個shooting， you know？ 係。 我是真的放空的、因为呢去到某一个位置呢，我就算学跳舞呢，我都是想着这个 step 啊，或者、可以用在这个，可以用在 show 到咯，或者可以用在下首歌到。 但踩板好笑。 踩板我点用在 show 到？ 你在台上摸 我话不得的，不过笑 点。表演你看我同时笑到。 可能下啲红馆可以有表演踩板或者啲机关咁样。 吓 咁就太激啦。 不过冇啦，唔好再尝试。 大家要记得啊，我第一个红馆 show 叫 Break a Leg 啊，我唔想重现呢一个 Break a Leg 啊，好冇？我是论尽的各位，我着平底波鞋平地我都可以左脚踢右脚的，不好啦，不好啦。 拖出一根手指可以跳舞，长得高生得矮都闪一餐汤是好，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通通不要讲错。I'd rather aim high， don't wanna lay low， 闪烁眼神配合戏有几好，进入光荣道路下，全体靠自豪代替占傲。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从头寻觅价值，从头自我观察，成为怪胎都好。Flex up,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Flex up,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 wave them off.I make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I make glitter falls, I make glitter falls, I make glitter falls. 遮遮掩掩都不要太客套，天生花咗少少，崩咗少少，主角加到亲一亲，揽一揽，彼此心里有数，趣该话特别，不必听你劝告。I'd rather aim high, don't wanna lay low.不屑我同你同一个构造，企喺度不如让路啊！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从头承认价值，从头被你观察，原来放闪。We make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We make glitter falls, we make glitter falls, we make glitter falls. I make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We make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glitter falls. 听过有 Joyce 郑欣宜的首咗之前的一首作品 Glitter Falls 的 Part 2，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Joyce 倾一倾佢嘅新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宣布在午夜起缩短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及检疫时间至五日，抵港人士入境之后每日做快测由原来至第七日减至第五日。 但是底部当日和第二日进行核酸检测的规定不变。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在记者会解释，根据9月上旬和11月中旬录得的数据，累计有35万名紧密接触者，当中10万人最终确诊，超过九成在第五日已经发现。当局认为检疫令改为五日相对安全。他说无论有没有接种疫苗，检疫日期亦都可以改为五日。李夏欣说，新安排适用于在本月五号收到检疫令或隔离令的市民，以及今个月二号从台湾及海外抵港的人士。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补选将在今个月18号在湾仔会展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今日视察选举事务处为票站工作人员安排的实习训练，了解训练情况和为工作人员打气。陆启康说，今次补选设有一个选委会界别投票站，供不超过150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投票，投票时间由早上9点至11点半。實習訓練有助約370名投票站工作人員熟悉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發出選票、投票程序和應付突發情況的應變措施，令到投票過程暢順。發展局公布選出由香港善道會提交的方案，活化位於深水埗的前北九龍裁判法院，預計2026年完成修復工程並開始營運。前北九龍裁判法院屬於二級歷史建築，將活化為北九將來的項目，包括設立一所普及司法教育中心，以延續裁判法院的司法精神及傳統，亦都將以這一堂建築為起點，連繫社區及區內文物古蹟，連結新舊文化財產，以推廣本地文化及創意藝術。政府將預留超過1億6000萬元資助復修工程，另會撥備約500萬元資助項目的初期營運開支，項目預計可以提供超過30個職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晴，明日早上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約1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約23度，吹和緩偏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早上清涼，下周初至中期氣温逐步下降，雲量增多。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现时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铜锣环线都多车嘅，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近住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观塘方向嘅龙尾近欣怡花园。而去将军澳方向咧，龙尾就近住翠屏南村。港岛而家中环嘅下角道西行线上环方向左转豪面路咧多车嘅，龙尾就去到洛礼街附近。咁至于九龙咧，而家太子道东东行线去观塘近住柏立基诊所一带咧，车多行车缓慢嘅。之前嗰度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虽然清咗场，但系仍然系好多车噶。龙尾到九龙城嘅联合道噶，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柏立基诊所一带咧慢车嘅，因为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何雨晴饰演嘅江瑶系中国航天研究院嘅年轻工程师。爸爸因为长三月火箭发射失败而牺牲，作为烈士之女被挑选到中国航天研究院之后，她化悲痛为力量，全身投入航天事业，在卫星组工作。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有啲咩嘢留翻喺度讲啦？ 你哋自己心底里面最中意嘅食物系边方面嘅食物咧？ 我中意妈咪煮嗰啲嘢。 哇！妈咪系咪今日生日啊？ 太窝心啦呢、這个答案。 咁妈咪煮乜嘢你觉得最正嘅咧？ 蒸蛋。 哦，即系妈妈的味道啊！ 记得收听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好想同你 share 啦。 多啲肯諗下啊，對方嘅感受會係點呢？咁做，我成日都覺得做多好過做少咯。即係有時我個仔同人打招呼，人哋唔睬佢啦。Hello， hello， 香香 ，hello， 姨。咁有啲唔睬佢，我唔緊要啦。我話你都 say 咗 hi， 諗你做咗你嗰部分，唔緊要嘅，可能佢聽唔到咧。夾下去接受人哋對你可能未必有同一樣嗰個回應。 我係 Angie 麥雅智，佢係好心情經理人黎志哥。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苏金话嘉宾咧，继续再郑欣宜啦。咁啊，我哋听咗二零二二年你经历咗嘅嘢啦，而家呢一首新歌《恐惧蚕食森林》。咁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你一首歌，系听完之后一啲制作上、创作上嘅嘢，睇下估得啱唔啱啊？ 好啊，好啊。 好，咁我估先啦。今次首歌。我聽到頭先，我記得Joy 上一 part 有講過，就係都叫個朱文熙作曲，去可能將一啲次序啊，一啲嘅曲式調配過幾次咁樣。咁啊，我哋聽到都係一個係 A B A B C 係 A B A B C 嘅 form 啦。咁然後 再有一個， 跟住最後有翻個 A 啊，係啦。咁然後我去思考翻呢樣嘢，其實係。make sense 嘅一個原因就係去聽翻你錄嘅 vocal 咧，係有一個每一個段落，其實佢都有一個情緒嘅轉變嘅，即係個每一個 A B 去翻 A 再去 B， 其實都有一個好明顯嘅轉變，係要配合翻嗰個歌詞嘅一個進程喺度。咁我覺得今次比較你會思考得多嘅位置就係其實喺邊個段落我應該用幾多力，點樣去鋪陳翻。之後最去到第二個 B 嘅時候就要嚟啦，點樣同第一個 B 係唔同呢？個嘅思考嘅位置會比較多。 係，咁我想估嘅就係今次呢首歌，我唔知道我有冇聽過，快好似冇 backing vocal， 即係好嗰件事好 raw 好原始。咁我喺度即係初頭聽嘅時候，好其實係一種感覺嚟嘅，再揾嘅時候。是喎，今次冇喎，咁我就諗緊係唔係因為就係講緊嗰種恐懼嗰樣嘢，其實你自己一個人你，因為如果你落咗 backing， 你就會好似有人 support 住 喎。大家見唔到我喺度，我係舉咗我兩個手指上嚟，跟住我喺度搖嗰兩 隻嗰啲啊啊啊嗰啲好似嗰啲叫咩 師傅道， 師傅道嗰啲啊。系啦，所以我斗胆估系真系冇 backing， 同埋个原因就系恐惧嗰样嘢系孤独到系咁样样。因为你加咗少少都好似有人 support 住个声，嗰个气氛真系唔同。我觉得系咁样样。好啦，呢、這个师傅道究竟系代表乜嘢呢？我都好紧张啊，好大胆啊！我估呢、這个觉得 兩位都非常之正確。 哦、OK，yeah， 鬆一口氣。系啦，你可以 elaborate。 我哋今次《恐懼蠶食心靈》咧，呢一首歌就系由何炳啦去做我哋嘅編曲兼監製啦。咁的確咧喺錄音室去錄《恐懼蠶食心靈》嘅時候咧，係特別諗多咗喺每一個段落嘅我唱嘅時候嘅推進啦，點樣第一個 A 1同 A 2嗰個分別係點咧？B1 和 B2 的分別是怎樣呢？唱完個 C 之後回來最後的 B 又應該是怎樣呢？其實是很難去拿捏的這首歌，因為呢這首歌我為什麼那麼喜歡朱敏熙的這個曲呢，就是因為他的 chorus 一入副歌的時候他跳高了一個 octave 的，咁其實係難唱嘅，因為你當你一唱高音嘅時候咧，好自然地，你就要用多啲力啦，或者就個感覺上係會激動啲咁樣嘅。 係。 咁但係第一個 B， 我想唔想咁激動咧？ 係。 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白。 因為呢一個女仔，即係呢一首歌裏邊嘅呢一個主角，佢呢一種歪理。我覺得他在頭一個 B 段的時候呢，他在說那些相擁的瞬間應該極滿足，嘟嘟嘟嘟嘟嘟，就知到最後呢我就會習慣了冇了你的啦，樣其實他是 plan 的，我應這樣做應該就會習慣的啦，但去到第二段第二個 B 可能他是是啊，習慣了，到第三個就有多一點的怨氣，或者的其實我不想習慣，但是為什麼習慣了，但是我又其實很不習慣，就是有很多個很 mix 的 emotion 在裡面，然後去到，但其實呢我經常覺得我這樣說呢是得我同監製知嘅啫，應該大家聽係 會聽，但唔係噶。聽你講完你嘅心路歷程咧，再翻去聽首歌咧，其實我覺得係無論我哋啦，定係聽眾咧，我覺得係唔同嘅。 係咪㗎？ 因為我哋會想知嘅，係即係有時睇套戲，你都可能會想知啊，點解嗰套戲個 setting 係咁樣樣？因為大家一路以往聽嘅時候，就自己投入咗自己落去有一個 都係㗎。因為咧，我成日咧，我係最中意睇嗰啲破案嗰啲電影啊，嗰啲度橋啊，嗰啲嘟嘟咧。咁跟住咧，我就睇完之後咧，我就會翻去 Google 啦、維基啦，總之 search 曬嗰啲片嚟睇啦，跟住甚至乎聽嗰啲 podcast 嗰啲，總之我要知道。 係啊。 跟住再翻去睇，我就哦。 係啊，會想知道點解咁處理咯。即係啊， yeah. 所以係值得 share 噶呢個。 OK， 咁 anyway 咧，再有一個 kick 嘅位咧，喺《恐懼蠶食心靈》裏邊就係佢最尾嗰句歌詞咧，係快樂我不配。係。其實喺鄭欣宜嘅生命裏邊咧，我係不斷喺我嘅困，即係我脆弱嘅時候咧，的確係會閃出呢一啲嘅諗法嘅。但係我個底啊，唔係相信呢一樣嘢噶嘛。我亦都知道黃偉文先生作為一個同我，即係佢咁錫我咁多年嚟，俾咁多好嘅禮物俾我嘅時候，佢一定都唔相信呢一句説話嘅喎，擺喺鄭欣宜身上。咁我點樣去演繹呢一樣嘢咧？因為唔單止係咁樣，我過去呢幾年我做嘅所有歌，無論首歌幾慘，無論首歌面對緊幾大嘅困難都好，到最尾佢都係會揾翻一處光俾自己，或者揾翻一個 strength 俾自己咁啊，一個出口咁樣。咁我係好棘噶，其實我棘住咗喺度，我唔識點樣去。我都唔信呢樣嘢，我點樣去演繹啫咁樣。咁我都有好斗膽咁樣啦，去問 Y Y， 我知道你唔信呢樣嘢㗎，即係擺落鄭欣宜身上，你覺得我係 deserve 㗎嘛？咁點解你會寫呢一句 快樂我不配 呢？你其實諗緊啲乜嘢呢？當你寫緊呢一份詞嘅時候，因為嗰陣時首歌嘅站名係練習失去。咁佢先至同我講話，其實佢寫呢首歌嘅時候，佢個 focus 個 main point 係恐懼。 咁我先至哦，咁就即刻转晒我对呢一首歌嘅理解啦，我嘅分析啦，我嘅拆解啦，我嘅演绎啦。咁所以到最尾嗰句快乐我不配，我喺录音室我录嘅时候，我系觉得我系问紧个天，难道快乐我不配吗？即系其实系咁咯。 O K， 即系我做咗咁多嘢啦。即系呢个女仔嘅角色，呢个角色，佢可能觉得佢前半生佢遇过好多好多嘅不幸事件，佢每一次拍拖都系衰收尾嘅。 系， 佢今次遇到一个好爱好爱，甚至乎系佢最爱嘅人都好啦，佢都相信呢个就系佢嘅命运。好啦，个天，你觉得我永远都系失败啊嘛？咁我保护自己先。 嗯。 我跟你个位去，但系去到最尾，佢都系痛啊嘛，因为佢都系要失去佢最爱嘅人啊嘛，佢就问我天，我系咪真系不配咧？咁样咯，咁样去分析咯。 而家你讲完我就明点解最尾 嗰句系 咁 咧？ 咁听完你讲就明白晒。 但系我系冇问过黄伟文先生，佢最尾嗰句系咪咁样嘅意思噶？ 而系你听完 总之我自己 系，okay. 我咁样分析。跟住我同阿炳炳倾完之后，佢同意。OK，let's、okay, go，make sense 咁样就可以啦。咁但系恐惧呢一个 topic 嘅时候 ，day one 有冇一啲嘅 conversation 令到 Wyman 去写喺呢一份词度，定抑或？怎樣 我有同过佢讲话，佢有同过我哋倾私底下倾电话嘅时候，佢有同我讲话，佢留意到我系咪唔系好开心啊咁样。咁我唔记得咗我点样 hea 佢嘅，但我系 hea 佢嘅，但可能佢 feel 到我系 hea 佢，咁可能就佢自己推测我应该系惊某啲嘢咁样，或者俾咗某啲压力俾自己咁样咯。咁所以我初初收到呢份歌词，收到呢一份，即系收到呢首歌嘅时候，我系喂吓，我点唱啊？我唔信呢样嘢噶，但系就越唱就越发现，哦， 中咗，hit 中咗， 系啊。咁当然啦，我觉得呢一首歌，个 MV 啦，都好能够帮我带，即系个 MV 嘅故事啦，个 MV 嘅拍摄嘅方法啦，都好能够帮我。再 enhance 到我對呢一首歌嘅感覺嘅，咁因為我自己其實係好驚演戲嘅嘛，我諗我同你哋傾偈之前我都提過好多次，其實我係好驚演戲，我係好冇信心嘅對演戲，但係唔知點解咧，導演同埋唱片公司咧，其實佢哋都有問我今次 MV， 因為我哋當時都唔係好多時間啊，去準備呢個 MV， 佢哋都問可唔可以揾演員去，我問我想自己嚟咯咁樣。唔知點解有一種感覺係我想自己嚟咁樣， 屬於自己啊嘛，因為隻歌 maybe 啊。咁但係咧，導演咧就真係俾好大嘅挑戰我啦，佢就完全咧就唔理，就忽視我嘅恐懼，對演技嘅恐懼啦，就一嚟咧一大早咧就要我拍一個好高難度嘅一個 shot，就係一個好情緒要到位嘅一個 shot 啦， 即 MV 後段啲嘅劇情 ，MV 後段好多嘅， okay. 即其實劇透驚唔驚嘅咧？唉，冇所謂啦。 係咯，都大家都應該睇咗 嘅。同埋呢啲橋段，其實呢一個故事咧，其實係好常見嘅啦，係冇嘢特別嘅，即呢一個故事。但係我哋點樣去將呢一首一個大家都見過嘅一個老土橋段，去將佢變成有質感同埋屬於我嘅咧，我覺得導演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同埋我覺得跟開我嘅音樂嘅 Joystick 門啦，如果佢哋睇呢一個《恐懼蠶食心靈》MV 咧，佢哋都會應該揾到一啲彩蛋喺裏邊嘅。大家已經講咧，之前已經講話先哭為敬同埋我哋。我係已經係嘅 MV 裏面我已經係挑戰緊我嘅演技㗎啦。但我唔覺咯。 今次呢個係 因為今次呢個係真係挑戰咯。 係 由頭喊到尾。 唔同 layer 喎，仲要 唔同 layer，exactly 唔同 layer 嘅喊，黐線嘅你當我真喂。喂，我真係唔係好多演戲經驗㗎咋，即係你真係當我係嗰啲即係奧斯卡即係嗰二級嘅演員咩？哇！呢度淨係可以湧呢度就但唔湧滴落嚟，呢度就滴一滴，嗰度咧就要好哭嘅。 擋住咁 啊！點啊？ 但其實導演是沒有叫我的， 是 我自己鋪 自己 自己想多了 你對自己要求高嘛，你自己又會想這些嘛 但是要去入那個情緒的時候自己會抽回很多不同自己的畫面或者一些過往的經歷先拿到不同的一些層次出來的， 絕對是、我很記得，因為我自己是很恐懼演戲的嘛，所以我就特登會去上 acting class 啦。咁我曾經好記得阿彭秀慧導演啦，我上佢嘅堂嘅時候，佢教我哋嗰堂咧就係用環境嘅嘢去幫你攞嗰個 touch， 攞嗰個感覺啊。咁就係可能係嗰一盞燈，可能是你掂到的一些物體的那個質地、或者是一件衫的那些毛，或者是總之你要攞，或者一種氣味、即是總之你要攞啦，你攞啦跟住用啦這樣啦。我亦都當然會用一些想像力去做啦，因為我真係冇經歷過呢一樣嘢噶嘛，咁只可以想像。跟住再加埋，我好中意何炳今次嘅編曲，因為咧佢由 verse 入副歌，係 verse 係比較冷淡平靜，然後一入副歌咧就好有電影感嘅。好似哇風卷起了咁樣嘅感覺，咁又能夠幫我入到去。咁我亦都有一個小秘密嘅，就係我拍嘢嘅時候咧，我係好靠音樂去幫我帶動我嘅情緒嘅。咁我諗有好多人都係咁樣， 係會嘅。 係咁，所以就係咁啦。 當時就係都係真係播翻呢一首作品去令自己可以。 我哋又有播呢首《恐懼蠶食心靈》，亦都有播一下啲其他嘅歌咁樣咯。係。 咁啱聽你講呢、這個MV 演繹啦，咁歌嘅演繹裏面頭先，譬如我估嘅今次冇呢個 backing vocal 嗰一樣嘢，嗰、那個咁呢個 decision 嗰陣時係點樣？ 師傅道嘅手指又出嚟啦。 呢、這個 choice 嗰陣時係點樣咧？ 首先我想叫大家系咯，记得睇翻个 M V 啊，因为咧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噶。 系，大家记得睇。 有冇 backing vocal？ 你估得啱，系冇 backing vocal 嘅，完全 系 啦。咁但系我哋系有录到 backing vocal 嘅。 系。 但系都系因为我哋录完我个 vocal 之后咧，我记得我即场。問阿炳炳，咦？不如我哋試下熄曬所有樂器，淨係留個琴同埋我把聲去聽得唔得？咁樣，咁其實覺得好好聽。咁跟住阿炳炳就話：，喂，我有一個好大膽嘅意見啊！咁樣，咁我以為佢就係會講話，哦，不如首歌就攞走曬，我哋就變即係變淨係一個鋼琴加人聲咁樣。但係唔係喎，佢嘅意見係我哋唔用 backing vocal 啊，咁樣。咁我 OK cool， 我喺我心里边我系咁样叫好大胆嘅，咁咁我好啊，你觉得 good 嘅，咁我揾得你做 producer， 我梗系相信你啦 ，right？ 同埋我同佢都合作咗几首歌噶啦，《最难行的路》啦，同埋未正式推出，但系喺我今年六月 Between Us 嘅嗰个演唱会又唱嘅一首新歌叫做《仍会等》，都系佢监制嘅，咁所以都。好有默契，同埋好有即係好有 trust 喺裏邊。 係， 咁我好啊，咁唔好要咯，唔好要 backing vocal 咯，咁樣。咁但係咧，嗰晚咧，我翻到屋企咧，佢又話：，唔係，我諗咧都係錄咗先，我哋再決定咁樣。 係。 咁點知我咁話 OK 好啦，你話事啦咁樣。咁但係錄完之後咧，真係覺得冇 backing vocal 係好啲。因为那种感觉要孤单，但是早知道那个故事是 make sense 很多、但是 都因为这个 backing vocal 都来回了几次、因为 可能 是啦、我就觉得我由 day one 就觉得都可以没有的，但是可能 呢度又會有個人話不如定係試下好細聲，跟住嗰度就會有個人話但係好似咁樣。咁但係到最尾，我哋都係我同何炳兩個都覺得係唔好要啦咁樣。 嗯， 其實有幾大影響咧？點解你又一聽就會聽到咧？ 其實 你係第一個人留意喎。 因為我係揾咗好耐嗰種感覺，因為嗰種感覺唔同噶，即係會聽得出你嗰個聲可能。再加埋 mixing 可能前啲，你覺得好似冇咗一啲嘢， 前好多。 係啊，因為你冇咗個底托住嗰、那個，佢就自己一條出。係啊，我唔識點樣形容。總之我就想嘗試揾點解，跟住、 嗯， 所以我估嘅，因為你知好多好仔細，未必聽得出，所以我係估嘅就 guess 嚟。咁、嗯、所以聽你咁講，哦，咁就即係我嗰個感覺原來係有得解釋嘅。 嗯，同埋就算有人有好多人，佢哋就算選擇唔用別人嘅 backing， 佢哋都會可能自己唱， 自己會有噶嘛。 但係我哋係冇咯，真係冇。 係啊。 咁it's interesting。 係啊，所以大家聽呢一首《恐懼沉寂心靈》會好多 details， 大家同埋頭先講嘅 MV 啦。咁啊，亦都今年幾首歌就完成咗啦。咁啊，亦都有好消息，即係下年會有 show， 咁大家可以 係啊，三月中 係啦。咁啊，大家可以 keep 住留意住 Joyce 嘅 social media 啦。咁啊，咁啊，今日多謝你啊， 多謝大家 ，thank you。 心爱黑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座城。烧到只有烟与灰，快乐我不。